我的双眼。 是要过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自己

你

的东西如意随行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里，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。